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些，他说来自南国的雨夜，唱起歌来不知疲倦。他要找个平淡的工作，写几首简单的歌。他说这土地清水依旧，不想错过每天的日落。他要做个多情的过客，路过感动的生活。他准备干粮，收拾行囊，去看月光吻海洋。

在你的美，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，败给回忆，败给了你，起手无悔，不留自己，是谁享受被爱虚荣的美丽，败在爱情，让人着迷，伤心灭不了记忆，我输你赢，宣散了我还不肯理会，得不到的总最美，是我太自以为，那天你会出现，我真

世事休，欲走还留却难收回首。一把举长挽，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，独自行走。 归途也还可爱，琴弦少了姿态， 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，时光匆匆独白，将颠沛磨成卡带，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。 还好你的歌，不能飘泛忘记

我羞涩的你何时变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，爱是什么

海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你只有一把破吉他，你只有握紧拳头，用力把歌唱。 此刻也不会如此迷茫。 找回来时的模样。如果习惯不会如此费时，不知去向，我一定会静静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 歌唱，是我没有听。